大卫传的第三讲，今天我们是要讲撒母耳上记的十八章和十九章。上一次我们是已经讲了大卫战胜巨人哥利亚的故事，是吗？每当神的仆人成功的时候，撒旦就很多时会来试探我们，会来攻击我们。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耶稣为了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受洗，是吗？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受洗，因为他是无罪，他是为了我们来做这个榜样，天就打开，有声音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他是被天父所喜悦。做了这件事之后就怎样？立刻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被带领到旷野，被撒旦试探四十日。很多时当我们做了一件好的事，成功的事，撒旦就会来攻击。大卫战胜了哥利亚之后，撒旦就煽动扫罗来到憎恨大卫，是要杀死他。我今天的这篇道是叫做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一个主题啊？其实很简单，这个正是在诗篇的五十九篇，今日的故事讲到大卫被扫罗追杀，就是这个时候大卫写诗篇的五十九篇，是他讲的话，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让我们在树大卫的身上学习，当有恶人来到追赶我们，来到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回应。根据犹太人的律法，一个人要二十岁，起码二十岁才能够是当兵。大卫是很特别，当他在树扫罗的军队里面成为高级的官长的时候，他可能是只有十八岁。大卫发现自己和扫罗是有很严重的冲突，问题不是在树大卫的身上，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问题是在树扫罗的身上，他是一个很妒忌、很奸险的一个人。大卫的成功没有令到他骄傲，他打赢了哥利亚之后，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工作单位继续是工作，他甚至是愿意很谦卑地来到服从扫罗，帮助他医治他心理的病。换了第二个就会怎样？如果换了是我，我就真的我想不会这样了。神已经是废除了扫罗，又高立了大卫。哇，有没有搞错啊？你都已经被人废了，为什么我还要来到侍奉你，还要服从你？这个就会变成是我的心态。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仍然愿意服从来到侍奉扫罗。当神的灵离开了扫罗，临到大卫的身上，大卫就能够带领扫罗的军队所向无敌，得到很多的胜利。他渐渐得到很多人的喜爱。首先在撒母耳上的十八章五节，说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都喜悦大卫。在说撒母耳上的十八章十六节，说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去到撒母耳上的十八章三十节，说大卫的名被人尊重。这个令到扫罗非常之的妒忌，还动了杀机，是要杀死大卫。就当大卫不断地上升，被人喜悦，扫罗的情形呢每况愈下。当神的灵离开了他之后，他就变得害怕。害怕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担心，在撒母耳上的十八章第十二节。跟着他就用担心的态度来到观察大卫，变得是再次的害怕。这个害怕又可以翻译成惊讶，在撒母耳上的十八章十五节。然后呢，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他身边都这么喜欢大卫，他感觉到恐惧。恐惧这个字更加好的翻译就是更加的害怕。 所以有没有见到他越来越差，头头是担心变成了惊讶，再由惊讶变到更加的害怕，令到他是非常之妒忌大卫，以致日后追赶大卫，令到大卫要逃亡，大卫逃亡的生涯有成十几年。但是神就利用这个逆境来到是陶造大卫，帮助他，给他有更加大的勇气，给他更有信心，慢慢慢慢成为一个好的领袖。扫罗亦都曾经是爱大卫的，在撒母耳上的十六章二十一节经文又告诉我们，但是很快这个爱就变成了妒忌仇恨，甚至在撒母耳上的十八章二十九节说他常常与大卫为敌。当大卫和扫罗的关系出现问题，大卫和扫罗的仔约拿丹的感情就越来越好了。有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大卫和约拿丹的年纪大概是十几岁的青年人，是 teenagers，大家彼此相爱。其实这个想法是不是很正确，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一个人起码要二十岁才可以当兵。在约拿丹认识大卫的时候，他已经是掌管扫罗三分之一的军队，而且已经得到了两次很大的胜利，记载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所以冇可能佢系一个 teenager， 其实佢已经系一个好有经验嘅一个官长。亦都有学者认为，其实约拿丹可能大过大卫成二十岁咁多。约拿丹就系扫罗嘅长子，佢系要注定继承扫罗嘅皇位。所以若果有一个人妒忌大卫嘅话，应该系约拿丹，系嘛？但是调返转头是扫罗走去妒忌大卫。约拿丹仲将自己的盔甲和自己的武器是送给大卫。其实在古代这个是一个象征，就是象征他愿意接受大卫成为他的王。所以我相信大卫是有讲给约拿丹听，撒母耳高立了自己。而大卫和约拿丹就立约，立什么约啊？约拿丹愿意接受大卫成为他的王，而大卫呢，他是保证日后一定会照顾保护约拿丹的家人。这些在到事后我们就会发现大卫真是遵守他的诺言。当大卫杀死腓利士人回到去以色列人的营地，那些以色列的妇女就走出来欢迎他们，他们欢欢喜喜打鼓激庆，他们歌唱跳舞迎接大卫和扫罗。在撒母耳上的十八章第七节他们说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呢杀死万万。在说箴言的二十七章第二十一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思念人。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见到神的思念很多时候是有双方面，是有负面和正面。我们讲罗马书的第八章尾的时候，我们讲过神是可以用苦难来到思念他的仆人，是吗？万事互相效力，是要爱神的人得到好处，这个是负面的。但是亦都有正面的思念，是什么？人哋俾你的赞美。哇，人哋俾你的赞美，你会不会就飘飘然觉得自己好叻？定是你真的将荣耀是归俾神？不单止是人哋俾你的赞美，可能是人哋俾你身边的人的赞美。你又怎么回应呢？你会不会妒忌呢？哇，为什么他赞美我，身边的人不赞美我？是吗？就是好像扫罗一样，为什么扫罗这么憎恨大卫啊？就是那些妇女身边的人都将他们的注意力，将他们的赞美是给了大卫，令到他是非常之的妒忌。那些妇女说，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相信都有啲言过其实。大卫虽然杀死好多腓利士人，但我相信好难一个人杀死成几万人，是吗？但我相信那些妇女心想，喂，若果他能够杀死哥利亚，就是等于是杀死了万万个腓利士人，所以他们将这个荣耀是归给大卫。嗱，扫罗就妒忌了，但是若果真是 有一位是被忽视了的，是不是扫罗啊？不是扫罗，是哪个被忽视啊？是神自己啊。那些妇女将荣耀归给扫罗，归给大卫，但是神在哪里啊？为什么他们不赞美神啊？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他们唱摩西之歌，将荣耀归给哪个啊？是归给万军的耶和华嘛，是吗？在《士师记》的第五章，底波拉打赢了他的敌人之后，在底波拉之歌，荣耀归给哪个啊？是归给神嘛，是吗？为什么妇女不将荣耀归给神，反而归给大卫和扫罗啊？是跟他们的领袖有关，一切由上至下，当他们的领袖自己都不将神放在首位的话，他手下的人一样不会将神放在首位，所以他们都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扫罗就是将荣耀归给自己，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为什么他会妒忌大卫，想将荣耀归给自己，他甚至没有将荣耀归给神。那些妇女的歌唱有没有影响大卫啊？没有影响到，但是就激怒了扫罗。扫罗心想，我已经失去了王权，神已经是将我拉了下来，连你这班妇女都不尊敬我，是吗？还说大卫杀死万万，喂，你们唯一样没有给他的，就是连我的王国都给他了，是吗？所以扫罗是非常之妒忌大卫。扫罗对大卫的反应，还有在说新约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的反应是很不同的。施洗约翰是怎样对耶稣基督的反应，他的回应，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节，是吗？现在扫罗呢，他说我必兴旺，他必衰微，我要杀死大卫，那他就不会要挟我。其实在说旧约，在希伯来文有好几个字都可以翻译成妒忌，这个字在旧约出现成八十次那么多，就是妒忌，可以翻译成妒忌、热心。你说热心是什么啊？热心想得到人家的东西。还有呢，疑恨。这个字用在神的身上，就是忌邪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妒忌的神，是忌邪的神。有人说不是很好，这样东西是吧？妒忌不好的嘛，是吧？但是用在神的身上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为什么啊？你说喂，我是牧师，我去妒忌另外一个牧师，啱不啱啊？当然不啱啦，世上这么多牧师，是吧？一个体育家去妒忌另外一个体育家，应不应该啊？不应该，这么多的体育家。但是神呢，世上有多少位唯一的真神啊？只有耶和华万有的真神，是吗？只有一位，所以神绝对是有权去妒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是没有权去妒忌。所以这个字用在神的身上，绝对是对，绝对是正确，他就是忌邪的神。这个字在说新约也都有两个字是翻译成是妒忌，第一个就是希腊文的 zealous 这个字。Zealous 这个字英文翻译做 jealous， 中文呢是忌恨或者是妒忌。这个字在说新约一共出现了45次，是 jealous。 另外一个字呢是 phthonos， 这个字 phthonos 这个字是被翻译做 envious， 亦都是中文又是妒忌。很多时候我们就误会了，中文的 envious 是翻译成羡慕，很多时候是吗？喂，你听得上来羡慕点都好过妒忌。但是呢，在希腊文的原文和英文是啱啱相反，其实 jealous 是好过 envious。 jealous 是什么？就是希望得到別人的东西，眼红別人，贪恋別人的东西，就是 jealous。 envious 呢，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连你我都想你得不到，最多一拍两散。一个好的例子是什么？你见到你的邻居有架好靓的跑车，你 jealous 的时候就怎样？发奋图强，努力的工作，你都希望有架跑车，这样就 jealous 是吗？但是你 envious 呢，你自己得不到就怎样？你是刮花他的车，等他都没有，是吗？所以我们见到其实 envious 是远远是弊过 jealous。 扫罗呢，不单止是 jealous， 他都是 envious， 在中文来讲就是一个字，就是妒忌。其实这个就是十诫最后的一诫，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那你说，喂，扫罗贪恋大卫的什么啊？贪恋大卫被人赞赏嘛，是吧？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他都有多过大卫，但是他就贪恋别人给大卫的赞赏，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所以就怎样？他就想杀死大卫。上次讲到扫罗是有些精神的问题，是吧？他是需要人弹琴给他听，他就请了大卫去弹琴给他听。当大卫在弹琴给他听的时候，扫罗就是想我怎样杀死你呢，是吧？拿着个长矛就扔去大卫那里，希望射死他。这样事发生了两次，在撒母耳上的十八章第十一节。感谢神帮助大卫是逃脱了，两次都逃脱了。这两件事可能发生在大卫战胜哥利亚之后，是变成扫罗的官长之前。虽然扫罗想杀死大卫，但大卫仍然是忠于扫罗，仍然是愿意来到是服侍他。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被敌人逼迫的时候，被恶人逼迫的时候怎样来到回应，是吗？第一点就是不需要取悦人来到证明自己。我们要取悦的是谁啊？是神自己。一个人若果他是靠住信心，他就不会去靠自己的谋算。但是扫罗呢，啱啱相反，他就是很靠自己的谋算，他绝对是不信靠神，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扫罗违背神，每次他都有很多藉口，这个都很值得我们尴尬。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或者被人指出我们的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多藉口呢？基督徒应该要怎样的？应该是面对我们的罪，勇于认罪，是吧？这样才是基督徒的嘛。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向神认罪悔改，以致我们是能够得救。如果我们发觉自己，人家说亲我们错，我们很多藉口的，就是怎样？不肯认错，认为自己是对的，我做这件事我是有原因。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是尴尬。大卫就是一个勇于认罪的人，扫罗就是刚刚相反。不单止是这样，扫罗还是会想杀死或者是除去挑战他的人。当他发觉大卫对他有挑战的时候，他就妒忌大卫，希望是将大卫除去。他认为自己要保住自己的皇位，大卫一定要死。扫罗记不记得当哥利亚来到叫阵的时候，他曾经下了诺言，谁杀死哥利亚就能够娶自己的女，是吗？事后他真的愿意将大女米拉嫁给大卫。 但是大卫怎样回答啊？唉，我不配的、啊、我这么卑微。那扫罗怎么说？喂，你自己说的，你不要怪我，是吧？于是将大女就嫁了给另外一个人。但是事后呢，有人走来话给扫罗听，他的细女米甲爱上了大卫。扫罗说，好啊，我给多一次机会你。扫罗于是就派仆人去到大卫那里讲大话，话给他听，喂，扫罗好喜欢你的，好想你做他的女婿啊，娶他的女米甲啊。大卫怎么啊？又说不得的，我好卑微的，是吧？我又没有聘礼。哇，这句话令到扫罗好开心啊。你没有金银财宝啫，我可以要弟养啊。喂，唔该你将100个腓利士人啊，未受割礼嘅腓利士人杀死，将佢哋嘅包皮攞嚟献俾我，我要100个。扫罗心谂，喂，啲妇女话你杀死万万啫，你唔系真系咁劲系嘛？喂，一个打100个，你死硬啦你系嘛？我就要呢样。结果点啊？大卫去杀死了200个腓利士人，拿了他们的包皮回来是献给扫罗。其实我们可能都很欣赏大卫的勇气，是吧？但是想深一层，他需不需要这样做？他不需要这样做，他已经依靠了神的能力战胜了哥利亚，这个是他应该得到的嘛，成为扫罗的女婿，是吗？他不需要再来证明自己，不需要再来做这些事。现在他做这些事是不是取悦神啊？不是取悦神，他是取悦哪个啊？扫罗，是吗？他是取悦人。但是也都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真的有自我形象的问题。他真的觉得自己不配，除非真的杀死很多的腓利士人才配来都是娶扫罗的女米甲为妻。喂，难怪这个世上这么多人都讲自我的形象 self-image、啊、自我的尊严，是吧？自尊 self-esteem， 是吧？用不用这样做啊？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啊，我们已经被神接受了，是吧？就好像以弗所书的前面那三章，以弗所书六章的经文前面那三章讲什么？我们已经被神接受了，我们在主内我们有很多的福气，是吧？然后去到后面那三章呢，我们只需要是将这些福气是活出来，我们只需要是活出那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为，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做。我们取悦神，但我们不是取悦人。虽然大卫是做错了，但是神仍然保守他。在《撒母耳上》的18章第30节经文说，每逢腓利士的军长出来打仗，大卫被扫罗的神仆作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除了当我们被恶人逼迫追赶的时候，我们不要取悦人，不需要证实自己，是吧？我们要取悦神。第二点呢，我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扫罗对大卫充满了仇恨，他就吩咐约拿丹和他手下的神仆是要将大卫杀死。但是神就偏偏透过大卫征服了以色列人的敌人，巩固了以色列的国，还给他机会能够得到大量的财富，将来来到起圣殿。还透过大卫带领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难怪撒旦这么想杀死大卫，是吧？所以他激动扫罗，撒旦激动扫罗来到杀死大卫，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约拿丹就立刻向大卫通风报信，说扫罗想杀他。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去劝扫罗，他说大卫根本没有犯罪，不至于死，为什么你要处死他？还有呢，他说喂，大卫忠心来到侍奉你，亦都为了以色列国击退我们的敌人，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於是掃羅就發誓，他說、我發誓我不會殺死大衛。但是掃羅是一個偽君子來的，發誓當食生菜的他。但是因為他的發誓，約拿丹和大衛真的回到去掃羅的身邊來到侍奉他。大衛一邊是對抗腓利士人，另外一邊呢繼續彈奏音樂來到幫助掃羅。而掃羅呢繼續想殺死大衛，在樹撒母耳上的19章第10節第三次用長矛是想釘死大衛。在樹約翰福音的8章44節說撒旦是說謊的，是殺人的。當掃羅被撒旦來到控制的時候，掃羅都是一樣講大話，是吧？出爾反爾，發了誓不殺死大衛，但是他不遵守他的諾言，他仍然是想殺死大衛。當大衛回到自己的屋企，他仍然都沒有安寧，掃羅派使者去到他的屋企是要殺死他。當他的太太米甲知道，就叫大衛跳槍出去，走去安全的地方來到躲起，然後用一個偶像，用啲羊毛包住佢，做咗个假人放喺个床上边。呢个可能系一个半身嘅偶像。米甲系用枕头做下身，做咗个假人瞓喺个床上高。好难明白，大卫系一个合神心意嘅人，居然佢嘅太太系拜偶像，有偶像喺屋企。其实呢个我哋唔应该觉得好奇怪。在以色列一直就是有这个问题，记不记得雅各啊，旧约的雅各，他叫家人在树示剑这个地方将偶像埋在树橡树的下低，记不记得啊？在树创世纪的35章2至4节。另外去到约书亚的时候呢，他是叫以色列人要除去他们的偶像。当约书亚临死的时候，在说约书亚记的24章23节。这个都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问题。现在我们基督徒，我都讲过很多次，不会再拿个公仔出来拜的了。现在我们的偶像是什么？任何东西你用的时间在这些东西的身上多过你用在神的身上，无论是时间无论是金钱，这样东西就变成了你的偶像。我们都需要很小心。另外我们也都见到米甲是怎样的一个人、哇，除了他拜偶像就怎样、他还做个假人出来骗人，是吧？喂，其实他和掃羅真的很相似，都是诡计多端。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写了诗篇的59篇，这个都是成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大卫求神，他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这个就是诗篇的59篇第一节。在树诗篇的59篇的序言，我们能够知道大卫真的在这个时候写了这个诗篇。在这个序言说，掃羅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金丝交与灵长，调用幽要毁坏。当我们读这篇的诗篇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掃羅派他的探子在树大卫的屋企外面跑来跑去，是吗？等待大卫出来就捉拿他，亦都能够好像听见大卫将这些掃羅的仆人比喻做咆哮的狗。在这里我们真的见到大卫很信靠神、神就是他的保障，就是他的避难所。他绝对不是将他的信心放在自己的计谋，甚至是他妻子米甲的计谋，而是放在万军的耶和华的身上。我们今次读大卫传，我们说我们会欣赏很多大卫的诗歌，诗篇的59篇就是其中的一篇。我们能够见到大卫的信心，在说诗篇的59篇第10节，大卫说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在说11节，他说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 在十二节他说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在第十三节他说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有没有见到大卫真的很大信心？他认为神一定是会帮他。那为什么你说我们读撒母耳上十九章的时候大卫就怕到落荒而逃啊？为什么他要逃跑啊？如果他这么大信心的话他应该说我就靠住神的信心是吧，面对扫罗的使者你们能够将我怎么啊？喂，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来的。在算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十六节耶稣基督怎么教我们啊？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耶稣基督是不是说喂，我差派你们出去啊，你们要凭着信心逆来顺受啊？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说啊？不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啊。有很多基督徒都会说的，边个话耶稣基督冇教我哋逆来顺受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咪就系逆来顺受咯？佢有冇反抗啊？冇反抗系嘛？喂，呢度有唔同噶噃，因为喺圣经入边嘅预言，耶稣基督就系要为我哋钉十字架。佢嚟到世上主要嘅目的就系乜嘢啊？为我哋钉十字架啊嘛，所以佢先至系逆来顺受啊嘛，因为呢个系圣经嘅预言。但是耶稣基督真的教我们要灵巧像蛇，所以我相信大卫的逃跑绝对是正确的。在《使徒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十三节都有很相似的经文。神是会用大卫所做的事来到完成他的旨意，直到最后带领耶稣基督是来到世上。但是我们要小心哦，不要只是记得灵巧像蛇就不记得了顺良像鸽子。有很多基督徒会怎样啊？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是吗？喂，你不仁慈就我不义，喂，你不要怪我。圣经怎么说啊？要顺良像鸽子啊，不是要我们不择手段。就算我们灵巧像蛇的时候，我们的手段都要荣耀神，这个就是圣经教我们。第二日的早上，那些使者就来求米甲交出大卫。米甲就说我的相公病了。那些使者就去回答扫罗。扫罗说你个衰女啊，你喐下条尾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好，你说你的老公病了嘛，就叫啲侍者连床带人搬返嚟俾我检查。哇，带到去扫罗嗰度就点呀，真相大白啦，见到嗰个原来係一个偶像嚟。扫罗就闹个女啦係嘛，哇，你手指咬出唔咬人，老豆你都唔帮帮老公係嘛。哇，米甲见到爸爸闹佢，佢就点讲呀？唔关我事噶，爸爸系大卫威胁我噶咋？啊，若果我唔系咁做嘅时候，佢会杀死我。哇，有冇见到米甲啊？真系有佢爸爸嘅风范系嘛？真系同佢爸爸一样诡计多端。嗱，除咗当我哋被敌人追赶逼迫，我哋唔需要证实自己嚟到取悦人。第二，我哋要灵巧像蛇，要顺良像鸽子。还有第三呢，当我们众叛亲离的时候要信靠神。大卫跑到去拉马去找撒母耳，因为他知道撒母耳是他信得过的朋友，可以信靠的。撒母耳就带领大卫去到拿约这个地方。拿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住所的意思。那你说是哪个的住所啊？在树拉马就是先知聚集的地方，是先知的学校，所以相信是先知所住的地方。撒母耳和大卫都在那里一起来到敬拜，一起来到祷告，寻求神的智慧。他们亦都是和其他的先知一起来到祷告。 但是很快扫罗的追兵就会来到，一共是有三批的追兵，不单止一批，所以你见到扫罗真的要杀死大卫。但是当这些士兵来到的时候，去到拉马就怎么样？他们都有圣灵临到他们的身上，开始被神的灵感动来到说预言。哇，预言这个字怎么解啊？可以解释做真是预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个字亦都可以解释做向神来到唱歌赞美上帝。我不相信扫罗的士兵个个都变成先知在说讲预言，我相信神将他们变成什么啊？变成敬拜者而不是追杀者，他们都被圣灵感动讲出敬拜的话。神保护大卫和撒母耳，不需要派天兵天将，只需要将这些人变成敬拜者，这就救了大卫和撒母耳。这个正是好像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四节所说，我们真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士兵受辱就怎样？皇上自己出马，三队的兵马都不能够成功，于是扫罗说你们都没用的，我要亲自出马。于是扫罗就赶到去拉马的地方，发生什么事啊？他亦都有圣灵临到他的身上，连他都开始敬拜神赞美神。和合本很有趣，说扫罗除了衣服赤裸这样在说撒母耳的面前。我相信其实这一节经文只是说他除了他黄袍的外衣，以致他是跟其他人是一样在撒母耳的面前来到敬拜神。这个将会是扫罗和撒母耳最后一次再生的时候的见面。下一次扫罗见到撒母耳是几时啊？在说撒母耳上的28章，当时是会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扫罗去到一个交鬼的女巫那里，靠住行巫术的妇人来都是叫撒母耳的灵魂上来同他见最后的一面。这个去到撒母耳上的28章我们是会讲。这里亦都被我们见到，就是讲到有圣灵感动说话讲预言。其实这件事是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在扫罗的身上是当撒母耳高立他为王，他亦都有是被圣灵感动是讲预言。当时还有人问，难道扫罗都被列在树先知的行列入面吗？现在他去到拉马又讲预言了，所以又有人问了，喂，难道扫罗都被列在树先知的行列当中吗？这两件事给我们见到一个人可能是有非凡信仰的经验，有属灵的经历，但是如果他是没有生命的改变的话，对这个人绝对是没有益处，不代表这个人是得救。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是说一个人是有些属灵的经验就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人。犹大和扫罗都是很相似，犹大都有很多属灵的经验。你说有什么属灵的经验啊？在马太福音的第10章1至8节，哇，那些门徒怎样啊？都是讲道和行神迹。喂，这个也都包括犹大，他是有讲道，他是有行神迹的。还有呢，就是他有很多的恩典，有很多的福气，他能够听到耶稣基督亲自的讲道，他是能够享受最后的晚餐，就是好像我们守圣餐一样。你可能是会有很多属灵的经验，你可能是有很多信仰上的经历，但是不等于一个人是得救。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大卫就开始了他流亡的生活，他的生涯。当扫罗在说先知学校赞美敬拜神的时候，大卫就偷偷地离开了拉马，去到基比亚的附近，和约拿丹来到见面。 他们会作出最后的努力，希望和解大卫和扫罗当中的问题，但是亦都几乎令到约拿丹命都没了。扫罗连自己的仔都不放过，一枪就想刺死约拿丹，为了大卫的事。在《树雅各书》的一章八节，经文所描述的和扫罗是很相似，心怀异意的人，他所行的一切都不稳定。这个就是扫罗。扫罗仕途一边就是靠自己的能力维护国土，击败非利士人，击败他的敌人，另一方面呢继续追杀大卫。当大卫越是逃跑，扫罗就变得越是癫狂，最后他是死在树战场上。为什么啊？因为他赶走了能够帮助他战胜敌人的大卫。大卫知道现在是离开扫罗的时候，这个就开始了大卫有成十几年逃亡的生涯。下一次开始我们就会讲大卫逃亡的生涯，但是神就是透过这些的逆境培养大卫成为一个杰出的领袖。在这个时候大卫真的经历众叛亲离，他离开了他的上司，离开了他的王就是扫罗，他亦都离开了他的家人，他的妻子米甲。迟些我们读撒母耳下记的时候，我们会见到米甲会再次出现，他会再次是同埋大卫是复合，但是那个时候的米甲已经变得很藐视大卫。大卫亦都是同约拿丹失去了联络，约拿丹就是他唯一最好最好的朋友，都失了联络。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他写诗篇的六十三篇的时候，因为诗篇的六十三篇说大卫在犹大的旷野是写这个诗篇，但亦都有学者说这一篇的诗篇可能是他日后被他自己的仔亚沙龙追杀的时候所写。究竟是亚沙龙追赶他，定是扫罗追赶他来到写的呢？我们已经没办法可以知道，但我们可以欣赏一下诗篇的六十三篇第一节。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什么叫做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就是神从大卫的生命当中拿走了一切的东西，令到他山穷水尽，没有依靠。神就是要教导他单单依靠自己。大卫在这个时候可以讲得可能是他一生当中最陷窝的时候，是最得人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将我们所有的资源，将我们所有的亲朋戚友都拿开晒，要我们单单来到倚靠他，就是好像大卫那样。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大卫啊？你看看诗篇的六十三篇第二节，大卫说，我要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在第七节他说，因为你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第八节他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在书第十一节他说，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夸口什么？是不是夸口自己有几厉害？不是，是夸口神的荣耀，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就是，神啊，求你使我脱离恶人。我们说当恶人来到追赶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回应？我们见到大卫真的被扫罗追赶到不知这样，三次是要用长矛来到刺死他，派使者去到他屋企是要杀死他，再派三批的士兵来到是去到拉马来到是追赶大卫，甚至扫罗自己亲自出马，是吗？我们真的见到扫罗不肯放过大卫。在这样的情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今天是学到三点。第一点就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取悦人，我们不需要证明什么，我们已经被神接受，我们所取悦的就是神。第二呢，我们要灵巧像蛇，但是不要忘记要纯良像鸽子，不可以不择手段。还有第三呢，当我们是众叛亲离，在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要信靠神。其实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很多的勇气的经文就是诗篇，例如今天的诗篇59篇和63篇都是大卫在树被追杀的时候所写。我们都很需要来到学习诗篇里面的教导。今天也给我们见到，就是有一样东西我们需要警醒的，我们有没有嫉妒，有没有妒忌的心呢？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有妒忌的心啊？咦，当有人将注意力将赞美给了你身边的人而不是给你，你会怎样呢？你会不会不开心呢？会不会妒忌呢？好像谁啊？旧约的雅各，当他是将注意力给自己的仔约瑟的时候就怎样？其他的兄弟都妒忌。好像今天的经文，当约拿丹和米甲扫罗的仔女都将注意力给了大卫就怎样？哇，扫罗妒忌到不得了，是吗？喂，当我们妒忌的时候就怎样？我们就不能够跟我们身边的人一起来到庆祝，一起来到欢喜快乐。你说有什么这么值得庆祝欢喜快乐啊？喂，我们身边的人被人赞美，我们应该要替他开心，跟他一起来到庆祝欢喜快乐的嘛。但是如果我们妒忌的时候呢，我们就剥削了这一切，我们就不可以做得到，其实是很糟糕，是吧？我们应该是跟我们身边的人一起来到庆祝。扫罗就是因为他的妒忌，以致到他是身败名裂，最后是死在战场。那你说如果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有妒忌的问题，我应该要怎么做啊？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更多的时候来到侍奉神，来到将荣耀归给神。喂，你说为什么我有妒忌的时候你要我侍奉神将荣耀归给神啊？扫罗的问题在哪里啊？他就是将荣耀归给自己嘛，所以才会妒忌嘛，所以他手下的妇女就怎样啊？有没有将荣耀归给神啊？没有将荣耀归给神，只是将荣耀归给首领，是吧？因为扫罗就是将荣耀归给自己。当我们有妒忌人的问题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荣耀归回给神，就好像大卫这样。我刚才都讲过，只有神才是世上唯一的神，只有神才真正配受我们的赞美，他就是那位忌邪的神。除了我们妒忌的时候将荣耀归给神，还有第二点呢，我们要爱人若己，就是好像约拿丹一样。哇，如果你说应该要妒忌大卫的是约拿丹不是扫罗，但是他就能够是将荣耀给回大卫，他愿意接受大卫成为他的王，是吧？他是跟大卫一起来到庆祝大卫的成功，这个是值得我们所学习。其实如果我们再想清楚一点，这个其实就是律法，就是十诫所教我们。十诫头那四诫是跟神的关系，十诫后面那六诫是跟人的关系。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有人问耶稣基督诫命当中最大的是什么，他怎么说？尽心尽意尽性爱神，其余的就是爱人若己。有没有见到啊？尽心尽意尽性爱神就是十诫前面那四诫嘛，爱人若己就是十诫当中后面那六诫嘛。所以我们要做到将荣耀归给神，亦都要将属于人的荣耀归给人，与人同乐，是吗？这个就是对付我们妒忌之心最好的办法。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謝你是給我們有撒母耳記的撒母耳上的十八章和第十九章，給我們見到大衛被掃羅來到追殺，從他的身上來到學習我們應該要怎樣來到回應、當我們被人、逼迫的時候，追殺的時候應該要怎樣。首先我們要學習，我們不需要取悅人，我們不需要證明自己，因為我們已經被你接受，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取悅於你。我們亦都需要靈巧像蛇，但我們亦需要純良像鴿子，千祈不要不擇手段。當我們在樹眾叛親離、干旱疲乏無水之地的時候，我們要學習大衛來到信靠你，就是好像詩篇的五十九篇和六十三篇一樣。然而當我們發覺我們自己是有妒忌的問題的時候，我們願意是將榮耀歸給你，願意是將屬於人的榮耀歸給人，以致我們是能夠與他們一起同樂，一起來到慶祝他們的成功。願意我們都能夠成為一個忠心良善的仆人，將一切的榮耀重讚歸給你。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